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ack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尊，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我问呢个嘉宾咧，就系、是、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模啊？ 冇错。 好， 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啱啱迟咗个 20年啊！ 我就1995， 梗系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無聊。 佢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佢本好仔細，但有啲人佢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通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又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尊， 有我尊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尊，马荣成万不惊心。 呢段呼籲咧，原本應該以簡潔為主，但以一個過來人同埋我哋即係回顧翻一啲香港嘅歷史咧，我都需要咁講嘅。即係攞翻2003年7/1作為一個例子咧，大家都覺得23條一定會過。其實當其時上街只係表達一個不滿，但係最終咧人數係有影響嘅，而導致到最後董生咧就要腳痛下台。今年7/1係假期，當然啦，你可以留喺屋企。同屋企人食飯，或者屋企攤頭下，或者打下機都得。但我覺得，如果你對於呢個香港呢個社會，你覺得係自己嘅家嘅話，你覺得你有一份責任要表達香港嘅，你對香港嘅一個願景嘅話咧，7/1大家一齊上街啦！ 1997年6月30日，一個滂沱大雨嘅晚上。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接过印有殖民地徽章的香港旗，缓缓上机，结束英国对香港超过150年的管治，同时香港亦都正式走向特别行政区的大时代，回归中国。近20年的起伏，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历历在目。你同我究竟又变了多少？北上频道呈现烟花消逝15年。 翻翻嚟北上特輯第二節啦，咁啊教師篇啊，今次榮幸請到啊黃教授啊 Benson Sir 嚟同我哋講下呢啲教育同埋政治啦，即係回歸呢15年裏面。首先有一個好大議題想講講啦，記得咧就一開始話殺校，其中一個背景就因為越嚟越少學生啦，可以咁講。咁咧此消彼長啦，啊回歸即係呢十幾年咧就越嚟越多內地嘅學生嚟啦，尤其是 Benson Sir 你教大學就知一定好多交流生啦，好多內地教授啦。嗱，先講學生先。呢度咧有兩個角度可以講講，一個就係、是用個文化交流去講，咁我都幾有趣嘅，因為嗰時我譬如我香港大學嗰時候啦，咁宿舍都有啲內地交流生啦，都好有趣，即係會大家傾翻，因為大家嘅視野都好唔同，佢哋內地哇即係。大你好多啦，係咪？但香港呢就係個節奏啊、速度啊等等唔同。雖然我就冇話同一啲內地好好認真坐低度，好啦，我哋今日講下六四事件啦我就冇我就冇咁樣係啦，我就冇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幾有趣嘅文化嘅一個交流。第二個呢就陰謀論少少啦，就亦都好多說法就話內地會想派好多內地嘅學生嚟香港搞組織啦， 溝淡佢 溝淡佢啦，甚至呢亦都好多更陰謀論就話而家好多嘅香港嘅學生會嘅組織，因為你知道咧，即係共產黨都係靠多學生運動，根本唔好話共產黨，社運根本就係學生運動起家，其中一個主力嘅即係工會同埋學生會啦，好多嘅 組織已經係任紅滲透嘅，已經係佢哋嘅一啲人啦。咁樣 染紅咗， 係啦， 我用嘅 一定要問翻 Vincent Sir， 你自己觀察落兩個角度，你都可以俾少少意見。 哇！呢個題目嗱，第一樣嘢當然我自己本身有教內地生啦。咁當然我諗我入到教室裏面，我都唔會話分為學生係內地生或者本地學生，或者甚至外國學生。 明白。 即係我諗呢一樣嘢係一個我自己最基本原則。咁當然亦都第二樣嘢就係話，基本上我作為一個傳授知識嘅一個工作，或者甚至作為一個評估佢哋成績嘅工作，咁亦都唔會考慮到佢哋學生唔同嘅背景嘅。呢樣嘢要講清楚先嚇。咁當然第二樣嘢就係話，反而內地生我比較密切少少接觸，就係我讀大學嘅年代，因為其實我諗你講到內地生嚟香港咧，你最早追溯到九十年代初中期，即係六四之後冇幾耐，已經有好多即係一開始有一啲內地生來香港。咁當然當時內地生來香港就冇咁容易，因為第一佢攞簽證，但係簽證未必個個攞到。第二樣嘢就係話反而嗰陣時係好多第一批落嚟嘅內地生啦，好多人讀理科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即係嗰陣時係你去到理科嗰邊嘅學院咧，係好多人講普通話嘅，或者你見到一啲即係唔係好似香港人嘅一啲即係中國人咧，喺度行嚟行去。咁當然我諗嗰批好多去後屘去咗外國，咁所以我諗第一批嘅一啲內地生咧，就係、是、一啲佢唔能夠即時去到外國。但係想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即係中途站或者叫搭腳石去外國嘅一班，即係一班人啦，咁樣可以咁講。咁然之後慢慢我讀書嘅年代，慢慢多一啲即係內地生係唔同嘅學術範疇，譬如話社會科學都有。咁就我個人即係我個人會覺得我同佢相處咧，就都冇乜嘢太大話界頭或者問題，亦都好少見到一啲好極端嘅學生。咩叫極端學生啊？即係開口共產黨，埋口毛澤東係阿爸咁嗰啲。咁我就冇嘅咁樣，因為好可能第一即係我哋都會知道就係話你落嚟讀書唔係話落嚟去旅行去幾日啊嘛，去幾日翻上去啊嘛，起碼佢要去一個。佢叫外國，佢其實好多第一好多內地生是香港係外國，即係話其實香港唔係中國一部分嚟嘅，咁所以好可能佢嚟到香港，即係唔好話廣東話啦，咁甚至佢成個生活嘅習慣啊、節奏啊或者價值觀咧，其實同內地係非常之唔同嘅，咁所以佢來適應，咁所以唔係個個都得嘅，如果特別係頭先我講嗰啲即係開口共產黨、埋口乜乜乜嗰啲，第二樣嘢就係、是大家嗰陣時都好中意估，喂，你係咪共產黨員啊咁樣，或者共青團啊咁？我最記得咧，有個學生都有我有個同學都幾 seven 嘅，就係佢直頭當口問，即係我嗰個學生係一個西班牙學生嚟，咁而家都係行家嚟，咁然之後問我一個即係內地同學，你係咪共產黨？我話係，咁啊係啦，好大方講。咁 呢個認過呢個 係啊， 係嘛？記錯。 咁跟住話，跟住我心諗，哇！唔好問咁柒嘅嘢落，你落都係讀書，你嗰係善男信女咩？係咪先啊？第一樣嘅，第二樣嘢，大家知道其實好多時你喺內地，你能夠被挑選拔，你一定係有一啲過人之處，特別係一啲同政治同一啲即係一啲忠誠都有啲關係啦。即係譬如話，你一定要入共青團啊，或者甚至係黨之後黨員咁樣先算啦。咁當然，因為我嗰時讀研究生，可能佢年紀比較大，咁可能未必佢係黨員或者共青團。咁我又唔好刻意分佢係共青團定係黨員嘅咁樣。咁但係第一樣嘢就係話，人都有好多種，手指十隻都有長絕短啦。我就唔會話啊、哦，你落嚟係唔係滲透香港啊，移民香港？咁、我就未必會私人為主話對呢班人有咁嘅睇法嘅。但係我反而會知道就係話，如果某一啲內地生比較活躍，譬如話佢而家你發現到好多大學嘅一啲叫做研究生會咧，好多時都係俾啲內地生去到即係上曬裝入曬位咧，咁好大可能呢啲咧就成為咗一啲叫做即係插咗針嘅一啲統戰機構啊，中聯辦有時搞活動會 call 埋去啊，譬如話啊佛誕吞低赤離子啊七一喎、有活動喎、去唔去啊，就派曬飛俾嗰扎友嘅，會係多數一啲好似民建聯式嗰種即係蛇齋宴放題嘅嗰種活動比較多嘅。 咁當然好實際就係、是、如果真係要吹雞呀咁都要做嘢咁呢個理所當然啦、 嗯。我補充多少少啦即係講個笑話啦即係魏震都係衰喺一個內地新嘅手上啦當然就。咁但係我自己接咗個經歷係咩就係、是、即係我讀到 U 嘅時期我都有一紮嘅內地嘅交流生。咁溝通上同埋即係平時溝通上所有嘢性你會覺得冇乜太大問題嘅。但係好多時好慘嘅一樣嘢嘅就係話喺佢哋呢一紮內地生因為我哋學校嗰陣時為之比較少，即係可能得幾個關係咧。佢哋首先朋友個圈子不是太多。OK， 你功課上可能真係大家可以幫到，但係實質溝通上 ，OK， 你好難會溝通到。第二樣嘢就話佢哋落到嚟香港好自然地，點都好都會幾個內地生住埋同一間屋度咯。我哋所言之，咁所以 OK， 你如果佢哋個圈子係咁嘅時候，邊 相自己有個圈子咯。 佢哋唔係太了解香港嘅文化，呢個係第二樣嘢。但去到第三樣嘢嘅時候， 的呢度其實你可以留意咧。 嗯， 如果個內地生肯嚟學廣東話或者粵語咧，其實是一個好唔同，即係譬如話就算啱啱我哋都會講到一啲內地我自己學家呢啲教授咧，佢。識講廣東話同唔識講廣東話咧，可以見到佢嗰個心態嘅轉變， 係思想係已經好唔同噶啦。但係反觀為講嘅就係話，始終內地生比於我嘅感覺有一個少少嘅問題就話，當佢哋去到佢哋自己認為覺得個壓力承受唔到嘅時候咧，係比香港嗰、那個即係香港嘅學生爆煲嘅情況咧，係比較極端少少嘅。 因為留意好多都係一孩政策咧，咁。所以你相對喺香港，譬如就算你話而家小家庭可能都有兄弟姊妹咧，內地生俾我見到啦，當然可能頭先一啲政治嗰方面嘅一啲分析啦，一陣間如果有時間都講多少少，因為我試過俾依一個內地生咧上堂爆我樽嘅， 嚇咁有 係啊，啊可唔可以講呢單先啊？依樣係咁嘅，因為有一堂咧，我其實講到一個概念，講到所謂即係叫族裔同埋種族嘅分別。咁、種族嘅意思就係從膚色啊、膚色啊、頭髮啊，或者一啲即係身體外觀嚟到分啦、啊，即係。無論你可能係日本啊、中國啊咁就叫種族啦。咁但係其實我好多時就係話有啲種族嘅分類咧，其實係建基於一種社會文化差異，一個不同嘅。即係譬如話，可能你中國裏面可能你叫一個種族一個 race，但係有唔同嘅 ethnicities。咁當我講呢個 point 嘅時候，即係我可能我講係即係譬如話。你可能香港同上海都一個兩個唔同嘅 ethnicities， 咁一個學生上堂就發癲，個上堂發癲就係鬧曬上曬到就係話你咁講咩意思啊咁樣，你係咪即係講到係唔係想我講呢句説話咪分裂祖國啊嗰啲？ 哇嚟！ 我以為你立到去西藏 嗰邊。咁啊，我話真係今嗰次真係俾內地學生咧喺政治議題嗰度咧係立著咗。咁然之後好唔冇禮貌，咁通常。我又唔會咁串叫學生喺我面前道歉，因為佢已經風頭火勢，你仲鬧佢咧，我唔知道會唔會跟住伸手而處啊？即係有咩事做得出咧？咁啊，等佢發完爆完章，咁我繼續講，講完之後我咪報備翻俾我上司，話有學生咁嘅狀況。咁當然後屘都不了了之嘅咁樣。咁但係你會發現到喺一啲內地學生咧，你講一啲可能六四啊、政治議題、人權啊，或者共產黨咧，好可能第一。可能佢喺上面，因為佢好得意，因為佢話咧，因為我自己教政治學咧，佢話點解喺我的科啊，落落去攞十零廿分，但係佢話喺內地咧，佢喺政治學咧，佢攞99分喎、咁樣。 呢、這個好笑咧。 咁我心諗，你覺得政治學咩？嗰啲洗腦啊嘛，背嘢啫嘛，要去思考咩？但係而家要去思考啊嘛，要去諗嘢，你就當機你輕嘢，你梗係唔掂啦。咁同埋好多時我話政治學冇一啲所謂即係。標準答案其實都是自說其言嘛，所以叫自說其言不能夠自說其言的時候他就上腦或者他當機咯、所以那一次是我唯一一次跟外地學生呢爆出那個即是正面衝突這一度其實都提醒我就是說咦譬如說我現在上課譬如說我都有些內地學生那我講不講雙非呢那後來我選擇講但我覺得我會選擇就是說講回整個課題嘅脈絡或者正反意見俾學生自己諗咯、就我反而我唔會話啊，你雙非係錯嘅，你內地孕婦嚟，其實就係諗住咧，就係諗住攞居港權，跟住咧攞香港福利。咁嗱，千祈就唔好用呢種講法，因為呢種講法其實一種係第一唔係一個事實全部，第二樣嘢、我諗。 就係話你其實成個雙非背後都可能講翻就係話點解內地人會選擇嚟香港，會唔會其實即係如果從一個移民嘅一啲理論就係話係咪一個推嘅因素就係話內地實在好唔掂啊，教育唔掂啊， 制度 個嘢唔掂，於是佢推咗細路嚟香港。當然亦都有個講法就係話會唔會亦都係一種中國向香港殖民嘅一個陰謀，就係、是、話透過真係生細路居港權，慢慢真係溝淡咗香港人。 系啦，咁啊，头先呢个案例相当好笑啦，我觉得都系几某程度上反映一啲内地香港个教育嘅一啲冲突啦。 第二样嘢就一定要问啦，就系、是、内地教授嚟香港教啦。嗱，我自己讲咗我自己经历先，我好唔识嘅，好老实讲，我好 你系咪个嚟一个学期嗰啲先？ 一个学期嗰啲，我真系好唔识嘅。讲亲仲要讲咩咧？最即老实讲，我读嘅系读 media 啦，讲嗰科。是好大鑊嘅，即係你要講 media 內地，我諗呢個第一樣嘢文化嘅差別唔同，第二大家嘅觀點係完全唔同，因為點解呢？好簡單啫，內地嘅觀點對於傳媒好簡單，就係、是、一個一定要遵從於政府嘅言語上，係一個 propaganda， 即係我唔用洗腦機器啦，係一個代言嘅形式去做。OK， 香港唔同，香港你當點樣都好， 之前唔同。 仍然都有少少嘅自由空間，OK， 你頂住籠，你只可以係寫，即、就、係、是、你只係可以寫溝淡咗佢，但你唔會扭轉扭曲曬所有嘢嘅，或者唔出就算啦。而家去到呢個地步嘅，咁但係有陣時上堂，無論溝通方面，你真係溝通唔到嘅，即係我嗱，我唔知啦，就要交翻俾 Benson Sir 啦。 嗱，當然 你同行啊， 我行家，OK， 嗱，行家有兩種啦，當然第一種就可能已經喺香港，嗱第一種就係其實佢外國讀書再喺香港揾到教職，咁入職啦。咁 會好啲。 我嗱第一樣嘢，頭先你講到情況咧，咁我自己本身幾年前因為研究關係咧，亦都參加咗一啲即係國情洗腦團，即係教育團都唔好叫洗腦啊，唔好話我講啊你咁偏激啊，講嘢執埋一邊。咁咧，我發現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內地的教授咧，同一啲本港甚至外國翻嚟嘅教授一啲行家好大唔同，因為始終內地教授本身咧，佢身處喺一個比較封閉或者比較專制環境咧，再加上好多呢啲教授可以繼續喺度做，一定係同政權有一啲千絲萬縷嘅一啲即係協作關係，咁所以有時某程度上有相當部分一啲行家咧都。幾自視過高啦，咁同埋咧係唔容許人哋去質疑同埋挑戰佢嘅，所以你想即係第一，你唔好指意佢突然間佢講啱嘢舉手問佢嘢，佢會唔中意嘅。咁唔好話第二樣嘢，你問一啲問題佢係答唔到，或者其實係令佢收皮嘅。你令佢收皮咧，咁咧佢會收你皮嘅， 係啦，就住噶啦，我好多時 係啦。咁但係我諗喺外國嗰啲即係。譬如可能學生問一啲問題，我唔係俾一個答案你，而係我俾一個方向你點樣去諗，或者俾一啲唔同嘅角度你點樣去再思考個問題。特別社會科學、政治學，你唔會一個所謂標準答案。 冇嘅，冇。 咁所以我諗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喺課堂同學生嘅互動過程裏面，你希望係開放個討論啊，令到個思考嚟講可以令到個課題可以透過唔同方向、唔同角度去討論嚟到去深化。地好似一啲比較國內少少做法就係、是，一係唔俾你問，一係就俾個好 h 官方答案俾你，但冇答案你咧。 灌輸咯，灌輸一啲價值觀啊。 咁所以頭先我哋成日話洗腦咧，我又洗腦依樣嘢咧，我自己會覺得就係話。如果你本身個人不嬲係好順從權威啊，乖乖仔啊，鍾意睇長輩面色做人呢，你唔洗啊，你個腦已經都乾淨，唔需要俾人洗。你洗一洗就順，因為我自己有一啲研究都發現呢，其實好多時參與國情教育而後尾埋咗政府堆啊，或者埋咗建制堆嗰扎呢，其實嗰扎好多都係一啲機會主義者， 係 或者好多嗰一扎呢，嗱兩扎好得意嘅，即係好似睇禮廉呢，有兩批人，一類呢就係嗰啲呢街外人入嚟好掂升咗位，譬如話瓊瓊啊，例如係阿周律師嗰啲嘅， 我最開名劉江華， 冇錯， 轉態 ，OK， 係啦。 又但有一類咧，就指民建聯自己上嚟嗰啲咧，就真係啓啓地嘅，唔知點解同佢講嘢， 蟹油嚟嘅，真係 葉國軒 係啦，佢醒噶，佢醒咁嗰啲嘢噶， 或者甚至可能出選呢個港島區嗰位阿 Crystal Fee 啊中咧，係啊，我唔中意開名，因為費事益佢，係啦。 咁所以其實好難嘅，即係 OK， 有陣時都會覺得係。我上堂嘅時候，我會覺得我都已經係好就住啦，亦都唔係真係話 OK， 真係收佢皮嗰隻落完堂先問。但係你嗰陣時俾佢答案係，喂大佬，我都想知道，因為冇計啊，即係呢樣嘢翻去我好現實嘅，我承認我要過關嘅啫，大佬，你仲要揸住個最 last 嗰年嗰科，大佬你唔好肥 Q 咗我咁簡單。咁我都要知道你個痛係點。咁然之後 OK， 好簡單討論《蘋果日報》喺香港生存。嘅問題嘅時候 ，OK， 對與錯好多嘢都好，我知道個通點啦，哦，算數。 佢點樣講啊？我有好奇，我想知道。 覺得呢份嘢係唔應該。 OK， 明白啦，即係 OK， 有好多。 但係好實際喎，其實我諗無論你話教大中小學咧，你唔應該就住一個議題有一個先入為主嘅答案，你反而係最主要唔係睇個答案，最終係。生唔生存，应唔应该生存，系你个过程里面能唔能够简单啲讲，唔能够自绝其缘咯。即系譬如话，啊你话情苹果就唔生存，咁你讲咩理由先？ 有前因后理系啦。 譬如好简单，点解你大公布某程度上你都要转彩色版咧？你唔系苹果先转彩色，你其他报纸唔跟转彩色。咁你如果你连呢一样最基本事实，你作为教媒体，你都掌握唔到，你喺度秉你用一种政治立场 對 去到否定苹果日报啊？咁我叫你收皮咯。 唔系，当然有个通啦，但系个通就我谂又系廿分钟啦，费事讲啦。但系即系你会发觉到一样嘢系话，哦得啦，我净系容忍我自己嗰个半钟头写一啲对于我自己唔 违背良心嘅 违背良心嘅说话，我过 Q 咗佢就算啦。 香港学生系咁 样。好。喺對於我嚟講係一件幾難溝通嘅事， 同埋幾難受嘅，我覺得。 我係好難受嘅，即係亦都幾影響到我做唔做呢行嘅問題嘅，即係幾有陰影喺度，就係話，哇！真係好多時 ，OK， 你叫我上 ，OK， 我盡量五個，咁我走五堂咯，我定走眼㗎啦，我走到盡為止。我上唔到啊，因為係對於我嚟講，我自己有個衝突性喺度，對於我自己成條線，我脈絡，我自己個心咧，我頂唔順。咁所以我寧願選擇嘅係。得，我去到某一個位，我算數罷走就算。 我忍你， 係啦。另外一方面啦，即係頭先講到兩地嘅交流啦，包括即係學生嚟到內地啦，然之後同一時間嘅係一啲教授嚟到香港教啦。問翻 Benson 上一個問題，其實對於我哋都知道有陣時個老師嘅交流，其實係有陣時都要上去內地度教書嘅嘛，可能教一兩個月。你其實你對於內地生同香港嗰個對比，你會覺得係點咧？係咪能力，或者甚至係個上進心嚟講，係真係高內地生，唔係高香港生好多咧？ 我諗呢一個都係一個社會建構出嚟嘅啲神話，即係等於我啱啱之前嗰節我講到就係其中一種。國情教育團其實一定會講咧，就係有啲中學老師咧，成日揾內地學生比較，就話你見內地學生學習幾認真、幾專心，你啲香港學生就掛住玩、掛住生產。嗱，我諗第一樣嘢就係我自己教響而家學校教咗兩年，我亦都會接觸過有啲案例，就係、是、有啲內地生內地香港適應唔到。咁後屘係讀咗唔夠一半咧，佢靜靜雞翻咗上去咧，試又冇考，功課冇交，後屘直頭係要出埋依一個註冊處要通緝佢，跟住最好笑咧就係、是、後屘學校問你覺得依個學生繼唔繼續喺度讀啊，定係諗住即係叫佢退學啊咁樣？佢問我依個學生平時表現點咧，話我心諗佢都唔翻學，我點評佢平時表現點咧？ 佢適應唔到嘅原因係咩咧？ 嗱當然我諗每個人唔論佢咩背景或者國籍。亦都有佢自己理由適應到或者適應唔到嘅。咁所以我哋唔能夠咁輕言就係話，哦，特別我諗早三四年一啲好流行嘅論述，譬如話大學生競爭力，又或者內地生勤奮論都好。你嗰樣嘢背後係唔係某一啲操縱主流意見媒體人用呢樣嘢作為控制年青人嘅一種話語或者工具？我直頭會係咁講。 明白。 因為關鍵就係話，唔係一個種族或者某啲國家人係特別勤力、特別勤奮或者特別叻，或者調翻轉特別蠢、特別懶或者特別唔上進。我係唔 buy 呢個講法嘅，因為呢種講法咧 係完全冇一種根據嘅，唔好話科唔科學，因為科學本身背後可能都係一個社會建構的一種講法。第二樣嘢，即係我自己教過一啲內地，譬如話最明顯就係早陣子都教過一啲內地，譬如話成個內蒙古嗰啲唔知咩團落嚟，一邊自由行一邊。即其实自由行为主，读书为辅啦。 名义上是课读书，实际上其实是自由行。 冇错，系啦，即系最主要是 shopping。反而我五国，我嗰集可能都一啲即系高官啊，或者一啲干部啊，咁都系都好似好认真嘅上个人中头堂咁样。咁、嗯、但系其实我 feel 到咧，只系得一两个或者两三学生咧，佢系。impress 到我講啲咩嘢，因為好肯定我唔會將國內嗰一套價值觀意識形態喺香港再講一次啦。第一，我冇興趣啦。第二樣嘢，你落嚟都學一啲新，聽即係學一啲新嘅嘢啦，或者學一啲唔同嘅嘢。咁我自己感受觀察發現就係話，其實內地都有部分嘅人，佢都可能對而家個建制制度不滿，但係以佢而家身份地位。佢似乎冇一種勇氣，或者冇一種即能力去到改變嘅。 係 因為你上堂，我睇學生啲表情啊、眼神，你知道佢 get 唔 get 我講嘢，或者覺得對我講嘢。因為好簡單，譬如話，好可能我講完一個鐘頭、一個人鐘頭問嘢，咁落去得個班長問嘢嘅。因為我知道通常內地好興就係一班同學裏邊有一個叫班長嘅東東做代表咧咁樣。 總書記 嚇，總書記，咁永遠都係佢問嘅，即係話，即係其實你都你來都係 hea 啫，跟住你個班長嚟，只不過係循例式就係話，我哋有學嘢㗎，有問嘢咁樣。 嗯。 咁所以內地學生係好可能你個過程裏邊真係好專心、好乖，但係好可能係一種做出嚟嘅一個。客套嘅動作、 行為模式 係啦，但係我反而我希望我嘅學生上堂係問嘢啊，質疑唔同嘅睇法啊，唔同嘅觀點啊，但係我都會見到後生少少會好啲嘅，即係譬如話可能十零歲來香港讀書，我哋都會甚至希望就係話其實。希望我哋成為咗一班人可以改變到內地學生一個好重要的一個媒介咯。 嗯，非常好啊。而去到呢度咧，我就真係開始想問多少少，再貼近啲政治嘅嘢。 好啦， 係啦，咁就關於，因為咧其實有一集咧就我哋請嗰位司機大佬啦，咁佢咧就講咗一個都又係同政治好密切嘅一個工會，咁啊有啲好標誌性人物啦，譬如劉千石啊、李卓人啊。 嗯。 咁喺教師界咧，就當然去到教協，就是、司徒華同埋 張文光。 咁兩位咧就同政治個味道好濃厚，因為佢哋係支聯會啦，又係民主黨嘅核心成員啦。咁、當初六四嘅一個基地咧，你可以咁樣形容啦，就喺教協嗰度嘅 千絲萬縷嘅關係。 咁咧我哋先從嗰個教育嗰個制度着手啦。我冇記錯咧，好似佢哋兩位都係贊成母語教學嘅。如果係嘅話咧，其實我真係想譴責佢哋，基本上就係、是、因為 Benson Sir 咧，我知道你就。都係關心政治啦，都幾有趣嘅，因為一個老師會同阿長毛咁樣，即係一個平靜嘅節目。你睇翻咧十幾年嚟教協嘅發展啦，無論從個教育制度、香港教育制度發展，或者同個政治影響力，你自己會唔會有啲乜嘢嘅睇法喺度咧？基本上， 啱頭先主持都講咗幾樣嘢啦，就係、是、譬如頭先講到教協作為一個教師公會。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教協同民主黨有一個好密切關係，因為好明顯，即係司徒華，即係以過身司徒華，甚至張文光亦都係即係民主黨裏面一啲好核心，或者甚至其實我哋都相信係一啲鷹派嘅一啲成員。咁如果第三樣嘢都即係大家都諗到司徒話華蘇或者張文光都某程度上諗到同即係支聯會有關係。 嗯， 咁就當然呢個係個好大話題，咁但我就抽出一個好重要嘅論點，或者其實好多時候跳脱香港，即係去跳脱，即係跳出香港，然之後睇世界，好似阿黃遠曼咁講啦，佢睇翻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區一啲教師工會、教師運動同香港嘅比較。嗱，即係如果我哋會為一個教師工會、教師運動，唔單止爭取教師權益，甚至希望透過教師作為一個改變社會政治制度的力量咧，咁我肯定教協喺呢一度係失敗嘅。咁 問題關鍵其實特等於好多人批評，即係民主黨或者泛民主派一樣咧，佢其實第一就係依靠建制作為佢生存嗰個力量，咁即係話佢離開建制咧，即係呢個組織可以接埋噶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好多時一啲即係改變力量組織一定要同社會其他嘅一啲社運組織啊，或者一啲非政府組織啊，係連結合作啦、啊，去到推動成個社會政治改革。咁但係好明顯見到，即係教協喺呢一度，即係其實做嘅工作好少，又或者唔好講到就係話，即係民主黨亦都某程度某一啲人都講到就係話，佢係同呢一個即係非政府組織啊或者社運組織係劃清界線。 嗯。 咁所以呢度出現咗一個好大結果就係話，如果你要喺建制裏面生存，係咪某程度上都要同建制妥協先？咁所以有人即係可能頭先主持都會覺得就係話，對於呢個教協之前冇要教學係好不滿或者唔滿意。其實呢點我自己要理解，因為我某程度上第一即係教協本身嘅司徒華本身其實嗰、那個即係佢其實本身嗰個親中嗱嗰、那個中就唔係政治嘅中國，係一個文化中國咧，係、一個好吻合嘅。咁所以其實每教學其實同教協本身領導意識形態都好吻合。 明白。 咁我諗另一樣亦都某程度上，因為其實即係、就是、我自己本身研究有做教協，咁亦都發現就係話其實即係司徒華由85年從呢一個立法會功能組別開始，一直都係做呢一個立法會議員。咁所以我諗太掛喺議會裏面，透過議會裏面，嗱，因為我自己都聽過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好多時即係呢一啲議員呢係私底下同一啲即係局長會面呢，去到私底下喺台面台底裏面呢係交易位或者係吸引埋咗一啲政策嘅。咁、我都相信其實成個每月教學即係除咗係符合咗，即係可能係司徒華一啲意識形態之外，都係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即係一個政策裏面嘅一個即係肯定。咁所以我諗呢一對都可能忽略咗其他即係教育制度或者教育政策裏面其他持份者一啲睇法，而導致到好多人可能對教協嗰、那個即係支持態度有一啲即係 改變， 即係一啲反感咯，可以咁講。 嗯，嗱，但係又另外用一個即係角度去睇法，就係、是、話 ，OK， 教協呢個功能性嘅組織，有幾多嘢係幫到真係近呢十零年嚟幫到教師就咧，撇除咗 OK 母語教學嗰件事。第二樣嘢就係話嗰個、教育評議嘅政策，即係話代表老師需要過一個語文能力基準試嗰個問題嘅時候，你見到阻止性都唔係話太大，即係有好多時嘅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話去到殺校嘅時候啦，教協嗰個功能性係真係完全幫唔到炸教師手。 嗱，我谂呢度可以讲多少少嘅，我谂先讲殺校啦，我谂问题关键就系、是、作为一个教师组织，如果你唔能够影响到成个权力架构，即系话其实仍然都系由教育局或者无论你由教处年代、教育及劳工局年代、教育局年代，而家。阿郎當政唔知又點樣再拆個教育局啦，依、這個唔知啦咁樣 嚇。 你能唔能夠挑戰改變到成個權力架構？即係因為你見到而家教育制度都係一個即係行政主導嘅一個做法。咁如果你改變唔到依一個咁嘅權力架構，即係你無論係透過社會運動、抗爭或者係政治改革改變而家依個即係依個政治架構嘅話，咁你唯一一樣嘢就係話你作為一個建制外或者權力架構外組織去到抗爭。咁一系你就能夠連結到其他嘅組織，例如一啲非教育組織，甚至可能係家長、學生係同情你或者係肯定你嗰個立場，而一齊去抗爭，而迫使教育即係成個教育體制去改變。但係你嘅見到其實教協喺成個議題，即係因為好多時社會運動呢，你點樣去砌個議題，令到你能夠連結最多嘅支持者好重要。但係我呢一度其實做得唔係咁好。第一樣嘢就係話，佢成日用飯碗作為一個理由，但係好多時因為你用飯碗作為一個理由，即係話，喂，你教師飯碗，咁你唔理我啲仔女呀、又或者你教師作為飯碗，咁你其他行業都係飯碗啫，唯有教師大曬啫嘛。咁我諗去設定一個議題或者砌一個議題嗰度已經係失敗咗。咁第二樣嘢即係 當然當時冇一啲互聯網啊，或者冇咁流行，即係冇咁流行啊，冇一啲互動性嘅一啲媒體。咁睇翻當時嘅我自己做研究呢個課題時候，都發現就係話，當時媒體係好傾向支持政府立場。咁亦都某程度上都會見到，第一即係。如果你冇自己嘅一個媒體陣地咧，你其實好難推到一啲唔同嘅睇法、唔同嘅意見咧，去挑戰政府嘅各種睇法。第二樣嘢亦都發現到就係話，好大程度上，即係教協對於呢個輿情啊、輿論嘅一啲情況嘅掌握咧，佢唔能夠有一個充分嘅一個盤算啦。去到後尾，雖然好多教師出嚟啊，但係政府都覺得可以繼續推嗰、那個。即係由語文基準試變做呢、這、一個，由基準試叫做語文能力測試，又或者有少少讓步，就係話有啲老師早入職嘅就可以讀書，遲入職就要考試。咁、我諗好多時嗰一種即係政府好多時就係話推一個政策，然之後咧打個折頭叫讓步咧，就第一就成為咗好多時政府推行惡法嘅一個手法。咁、結果就係即係等於對最低工資啊嘛，咁最低工資變咗最高工資一樣啊嘛。咁我諗呢一度我諗教協作為一個抗爭或者同政府周旋嘅團體咧，係落後於一個政治社會形勢。第二樣嘢就係、其實亦都要睇翻教協本身嘅組成，因為教協本身其實唔係即係嚴格上唔可以叫做一個叫教師工會，因為嚴格上教師工會的成員只能夠是教師，不能夠有校長，不能夠有一個書記，甚至我們會說其實從事教育工作，譬如說可能你教育局裏面的職員你都是教協成員。咁因為好多時係啊，因為我自己研究都發現一樣嘢，就係你一個組織裏面你嘅成員太過複雜或者太過有權力關係咧，其實你成個組織嘅凝聚力啊，或者一個共識咧，係好難會達到。 係咁即係我講，我覺得所以有啲嘢咧就會對於教協係我可以話相當不滿啦，因為你唔係好似。先阿 Ben Sir 就講咗話佢組織上令到佢唔係一個好單一嘅工會啦，但我當你係一個高工會咁睇啦。第一，你人數已經係差唔多全香港最即係個最大嘅工會啦，理論上啊，當你有好多其他嘅旁支嘅人，講緊到接近七八萬嘅喎，呢個第一。第二就係、你係全香港唯一嘅，即係最有道德光環嘅道德高地嘅一個工會，因為你係司徒華同埋張文光帶領。好啦。頭先你講即係 Benson Sir 答咗呢，譬如話你當你母語教學係因為配合返你親文化中國嗰個咁嘅綱領， OK 呢個都所以你未必反對得咁厲害，或者甚至你贊成都 OK。 有啲譬如話你基準試你未必民意未必係喺你嗰邊嘅，因為嗰時當時都有好多人會贊成話咦真係咪要俾啲老師考下試呀咁樣，好當你冇民意。有好多教嘅制政策可能你未必咁清楚，但有啲嘢你係應該企得好硬，譬如國民教育嗰個範圍，你只出聲去反對喎。 歷史科個問題 好簡單，一個好大對比就係話，譬如之前有個替補機制啦、你大律師公會連出三封公開信，係即係成個香港係突然間關注咗嘅。呢、這個唔係一個專業團體，你可以做到嘢就係、你企翻喺你嗰個職業嗰度做翻應該做嘢。好啦，譬如你教協，你真係覺得喂，其實國民我覺得好大問題咯。我唔知阿 Benson Sir 或者阿的點睇啦。如果你都覺得呢個國民教育嘅咁樣嘅教法係好有問題，其實你如果一萬個老師罷工，已經係好大做咗好大嘅聲響出嚟㗎啦。但係就唔係並唔係你報紙度寫幾個專欄講兩講，咁就俾佢過到。 嗱，呢一對都要睇翻而家香港從政嘅一啲我哋叫阿姐阿哥啦，即係我阿姐阿哥定義就係五十歲以上啦，或者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喺成個政壇都即係活躍咗一段頗長，超過十年。當然我諗除咗係個別我諗好個別嗰一兩個被視為激進嘅人會採取所謂罷工，或者甚至係一個比較激烈嘅一啲 上街都當係咩啦，都當係激進啦。 我諗第一樣嘢就係好多時如果你真係有心或者係有意透過一啲時端去到推行一個比較強力嘅一個改變嘅話呢，某一啲手段係需要嘅，即係頭先啱你講到罷工罷課呢，你令我喚醒到一樣嘢就係因為 我自己嗰時做研究都睇過一啲案例，譬如話墨西哥嘅教師運動。嗰時墨西哥教師運動咧，佢其實係能夠成功去到，甚至係改變咗嗰、那個即係 政府嘅態度， 政府態度或者政治嗰個權力嗰個架構。咁我諗問題關鍵就係話，其實作為一個教師運動，作為一個社會運動，改變社會咧。你淨係諗住寫幾篇文去到感動或者動搖嗰個政府係唔可能嘅嚇。咁你有冇一啲好實際嘅方法，真係可以俾到一啲威力俾到政府睇，就係話你唔跟我去做嘅話，我就會有一啲好具體行動，令到個社會嘣一聲好震驚。 嗯。 即係等於我哋都會覺得，譬如嗰一啲啱早陣子有一個諗法就係、是、我同啲朋友分享就係、是，喂，其實有冇諗過搞罷課咧？係 咯， 係咯， 學生定贊成先啦， 即係唔係因為懶唔讀書罷課，而係對一啲可能學校或者校方一啲好差嘅政策，而校方充耳不聞嘅，點解我哋唔可以罷課咧？ 嚇、 咁當然可能佢哋嘅考慮就係話罷課能唔能夠得到社會輿論嘅同情，但係、第一樣嘢就係話好多時社會輿論戰。某程度上唔係話建基於因為而家係主流媒體，我要順從適應佢嗰種好保守、好暗春或者一種即係唔能夠破壞社會秩序嗰種諗法、 嗯， 而反而你有冇能夠一個反建議或者叫做反，即係砌嗰而，即係我成日覺得輿論戰你其實可以砌到一個主題，就係話我哋係冇選擇，我哋係走投無路，我哋冇得揀，我哋先用罷課。 嗯， 而嗰種罷課背後唔係話。去破壞秩序，而係將我嘅訴求俾到一個具體壓力，令到要政府回應。咁但我相信而家上咗位嗰一陣，未必有嗰種勇氣或者有種決心或者智慧，去用一種比較即係進一步嘅方式。我唔好用激進啦，因為強硬方式去到表達意見或者係逼到政府做嘢。咁所以我諗簡單啲嚟講就係點解你會見到而家即係雖然有一個咁強大工會，但係亦都唔見得即係老師覺得自己喺個行業裏面係有一種即係有一種。即係我叫 empowerment 啦、嗯，即係而家成日用啦，譬如社工，即係覺得自己好似有一種即係可以控制自己、操縱，可以影響到自己命運，而係受制於個制度、學校個環境。咁我諗呢一個亦都要放一個好大、好宏觀角度，就係、是、工會能夠令到教師覺得自己有一種能力可以改變個行業、改變命運，冇咁嘅話，咪、嗯。成個運動，成班人咪慢慢 堕落咯。 嗯，嗱，你都差唔多啦，即係我諗用一個問題去希望即係 Benson Sir 可以做一個總結嘅，就是、我哋頭先講過第一節嘅時候，近呢十幾年嚟香港教育政策問題、教師嘅問題，衍生到去中港兩地個融合上影響到教育成個問題嘅時候，甚至討論到去教協呢個組織。反觀翻嚟講嘅就係話，其實近呢十五年嚟，我哋知道政府推行咗好多好多教育嘅政策。但睇返係好似冇人識得去點樣做研究香港嘅教育政策個根本性同埋個危害性究竟喺邊度呢？ 嗱我唔敢話我哋行家裏面冇人冇唔識或者冇人 係個政府啊，即係講政府啊。 問題關鍵就係話，第一我剛才講過，成個香港嘅政策制定係一個行政主導，或者某程度上都係幾黑箱作業嘅。咁相對於97年之前，好可能就係佢透過一啲即係諮詢啊，透過一啲即係一啲會面啊，去到吸納唔同意見。你會見到而家基本上呢特別係李國章羅范之分之後呢，係幾獨行獨斷嘅。咁、 嗯、 再加上嗰個制度嗰種即係行政主導啊，你會見到啲政策呢基本上都係譬如即係已經唔好講話咩一個電話干預校政啊，或者甚至係呢一個即係兩大合併，即係教院同中大合併嗰樣嘢。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我唔好即係你第一佢推行個政策上而係完成任務，第二樣嘢更加唔會對一個所謂政策研究有興趣，因為佢覺得我只需完成任務。第二樣嘢就係、我自己嘅觀察就係、是、即係當然都有一啲智庫會做一啲教即係政策研究教政策研究，咁但係好可惜嘅，好多時嗰啲政策研究一係就出咗本書跟住就算、 嗯， 又或者係出咗一啲國際期刊論文作為一個升職啊，或者保住飯碗嘅標準。因為好多時實際上一啲政策研究啊，你要有一啲智庫去到游說去推， 而政府唔能夠坐視不理啊，咁政府先至會睇立不立你份嘢。你諗出咗本書，人哋唔會收你嘅，即係特別喺而家，即係成個政治制度咁，都係一種完成任務作為一個取向。咁所以好可能我成日會覺得，我哋政策或者譬如我自己會覺得政策係要照做，但係點樣令到政策能夠？令到個社會、令到大眾、令到個持份者能夠係知道、認同，甚至作為一種推動嘅力量咧，係逼政府去回應，去到改變政策。咁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要做嘅部分。 期望啦，咁啊嗱，通常我哋咪最後咧都會問啲嘉賓問題嘅，有冇懷念回歸前嘅香港啊？ 我啊，因為回歸前香港嘅教育制度因為嗰陣時回歸之前咧，我大家知道有所謂移民潮啦。咁、我好記得就係話，我讀中學嘅年代，一啲老師咧，因為佢申請咗驚可能驚六四或者驚九七問題移民咧。試過有啲情況就係一年走三四個老師都有。咁我諗作為學生會覺得，咦，即係。老師教得好唔好？依個另一個問題。但係你始終見到老師咁樣走咧，你覺得哇，你有冇一種承擔感啊？因為即係你香港，因為九七問題，你一走了之，咁留低我哋嗰啲咁點啊？咁所以你話懷唔懷念九七之前，我又唔會太懷念啦。即係無論係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嗰種亂局啊，或者九十年代其實係仲悶，因為九十年代即係我諗，除咗係彭定康嚟嗰幾年幾好玩咧，其實香港人個心態咧係喺度等，喺度等運到 啊！我認知為等死， 或者等死嘅。走得就走，走唔到就喺度，好似等九七大限將至。咁當然，其實你話而家係咪行咗型咧？我覺得其實九七年之後，董建華當政已經行咗型㗎啦。問題就係咧，嗰樣嘢叫凌時處死嘅，即係等於逐筆肉，即係有冇睇一個咩肉蒲團嗰啲咧？而家等於逐筆肉、逐筆肉咁切落嚟。但係竟然有啲人覺得唔痛，或者覺得我係咁㗎啦，你鬼叫你俾人綁住。咁、如果你用一個咁嘅認命心態，咁你死你事啦咁樣。咁但係對我或者我唔在座聽緊呢個節目朋友，我相信你都唔係坐喺度等人凌時處死逐筆肉切落嚟啩咁樣。咁所以我諗都係嗰句囉，即係有啲咩唔同就出聲啊、行動啊、喐手囉。 係，好啊，展望將來啦咁樣。 好啊， 咁啊期望香港教育制度能夠絕地反彈啦。 咁啊，今日再多謝一次啦，即係 Benson Sir 啦， 多謝 幫我哋手做最個節目啦。 今次就差唔多，咁啊睇下下次有啲咩嘉賓啦。 好啊， 好， 拜拜， 拜拜。 Time has slipped away, and suddenly it's hard to find the memories you left behind.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laughter and the tears, the shadows of misty yesteryears? The good times and the bad you've seen, and all the others in between.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Reach back for the joy and the sorrow. Spend when you get to tomorrow. Here comes the setting sun. The seasons are passing one by one. So gather moments while you may. Collect the dreams you dream today. Remember, will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